未名电台原创有声书《城里的月光》MRT PBS Web Radio 版出品，第五章。后海，孔乙己。林丽不满地看着刚刚走进餐厅的陈峰。 你怎么才到啊？老是这么慢，等死我了。 陈峰错愕地啊了一声，抬手看了看表，说： 这不是刚到约好的时间吗？我又没迟到。 我知道你没迟到，可是你就不能早点吗？我一个人站位，旁边人虎视眈眈地盯着，多不舒服啊，喝了一肚子的茶了。 你干嘛每次都提前这么早到？下次晚点不就得了？ 我怕迟到啊。 那你迟到过没有？ 没有啊。 那你怕什么？ 他一时语塞，叹了口气说： 你不知道，要是和我爸一起出来吃饭，他会比定好的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到，我才不到半个小时，你这样的会被他骂是不负责任的表现。 他管你很严？ 陈峰小心翼翼地问。 嗯。 他抿了口苦丁。 小时候不小心丢了车钥匙，拉断了灯绳会被骂，出去玩晚回家会被罚站，没有饭吃。我4岁就因为调皮被他拿厚的塑料尺子打屁股，尺子打断了才罢手。 陈峰皱了皱眉头。 他管你这么严，你恨不恨他？ 当然不，我很爱他，可是他不知道，他总以为我恨他。 他叹了口气，扭头看了眼陈峰，问道： 你爸爸呢？也管你很严吗？ 陈峰沉默了一下，说： 不，我从小被宠大的，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无天的。 为什么说是很长时间？什么事情让你变了的？ 他好奇地追问。 没多久。 陈峰一边招手叫小二给面前的茶盅续水，一边说： 你怎么老喝苦丁？八宝茶对女人身体好些。 他厌憎地吐吐舌头。 我以前喝八宝茶喝出过小虫子，再也不碰了。苦丁也没多苦，就一片叶子，清清爽爽的，什么都看得见，多好。 真傻，多好的高蛋白啊。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，眉开眼笑地说： 说到这个，我有没有和你说过，我以前一个中学同学专吃蚂蚁屁股？ 林立住的家属院外，经常有个拉板车，卖竹桃碗罐的。那是个30来岁的男人，胡子有些拉碴，板车旁递着两条拐杖，他没有左小腿。他经常路过看到，偶尔会默默地挑几个碗或者小碟子拎回去，洗干净，擦干，然后放在橱柜里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橱柜里存的陶制品也越来越多。终于有一天，他打破沉默，问那个男人生意怎么样。男人笑着说：还好啊，特地摆摊在家属院门口，老师和学生们都心好，蛮照顾他生意的，每月能糊口，还剩下几百块钱。他说你做生意蛮辛苦的，大家照顾你也是应该的。男人摆着手摇头说：现在比以前好多了，以前就要老婆一大早的蹬车送他过来，然后再赶回去烧陶。自从隔壁大刘把板车改装成电动的以后，他可以自己开车过来摆摊。这边门卫也特别好，让他用门卫室的微波炉热饭，有时还请他吃食堂，还在他去厕所的时候帮他看摊。不知道上辈子修了什么福了，竟遇上好人了。林立想，自己是太不懂得感恩了。不知不觉，他和陈峰已经认识2年了。他 他们的约会频率依然是一两周才见一次面，而他的心境也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最初的那段时间，他们之间话不多，很少笑，而他总是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里。他的陪伴，不如说是以前那个他的影子，是他抓住过去的救命稻草，像吸过大麻的人在眩晕中自欺欺人。可最近他开始盼望他们的约会，每次他都有说不完的话，他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糗事都像倒豆子一样的说给了陈峰，而以前的那些记忆居然在他那么刻意经营的氛围里依然淡淡褪去了。时间是俯瞰一切的神，有时他想他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了陈峰了，可是不对啊，他见陈峰并没有心跳加速脸红紧张，也许不是所有的喜欢都必须那样，可那陈峰喜不喜欢他呢？他这么优秀的男人，喜欢他的女孩子一定很多吧，可是这两年好像也没有和别人交往，会不会是担心自己还没有走出来，所以一直不敢试探？也许可以问问，就像苦丁，也算给两人一个机会。又一次见面，林丽心里有鬼，一直有些心神不宁。陈峰蹙眉瞥了他一眼：“ 你今天怎么了？一向喜欢的凉皮儿才吃一碗就不吃了？”“ 没什么。” 他有点脸红。“ 喂，我有个很不错的闺蜜让我帮忙介绍男朋友，你有没有兴趣见一下？”“ 没有。” 陈峰回答的倒是很利落。“ 哟，去得这么干脆，那一定是已经有意中人啦。” 他心跳有点加快。“ 没有，业余时间都陪你耗着呢，哪里有时间找意中人？”“ 哼，说得这么不情愿。你周围一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你吧，这么不稀罕我的闺蜜，她人很不错，也很漂亮呢。” 他暗地里轻轻地舒了口气。陈峰扑哧笑了：“ 你当我万人迷啊？我有什么好？为什么那么多女孩子会喜欢我？”“ 你有什么不好？深情、专情、聪明、幽默、善解人意、内敛稳重。” 他认真地说。陈峰转头左右看看：“ 你说谁呢？这是？”“ 切，别打岔，说的就是你。”“ 你是爱屋及乌。”“ 我爱什么屋及什么屋？” 他一时没反应过来。“ 你自个儿这间屋呗，我作为你的狐朋狗友，自然也被余波扫荡了。”“ 凭死算了，你认真点行不行？” 他脸红了，心跳又加快了。“ 我想知道，你有没有点喜欢我？”“ 话这么多，吵死我了都。”“ 别逗贫了，我认真的呢。” 陈峰歪头看了看他。“ 不行，你吃相太不好看了，不喜欢。”“ 我真的是认真问的，你别瞎扯了。” 他有些情急。陈峰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转开头去，许久没有说话。他的心渐渐沉了下去，勉强开口说道：“ 还没走出来是吧？理解。”“ 不是。” 陈峰慢慢地说。“ 那如果我有点喜欢上你了呢？”“ 那我会劝你不要喜欢上我。”“ 为什么？”“ 因为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。”“ 你有那么好，我知道的。” 他很固执。陈峰又沉默了许久，深吸一口气，避开林丽的眼睛，艰难地说：“ 我是 gay， 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和他分手的。 雅琴是一种颜色，一种会飞的忧伤。你笑着摇摇了头，你就爱无羁无保。天缓缓披上月白，像是洒下一层糖。夜晚甜甜的入睡，断桥流水似他乡。天缓缓披上月白，像是洒下一层糖。夜晚甜甜的入睡，断桥流水似他乡。